爱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意呀，万兵千战友啊，生死齐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